吴志辉的两次冤。吴志辉是个民国怪人，在国民党内他无疑属于元老级的人物，但其政治表现却总是二丑模样，半是明示派头，半是玩笑洋相，总也正经不起来。日俄战争期间，留学生在东京开会，吴志辉上台大骂西太后，骂着骂着肚子一鼓，裤子掉了下来，提上之后面不改色，依旧是骂。北伐成功，国民党当了家，吴志辉成了元老中的元老，而且年逾耳顺，奔七十了却依然为老不尊，疯癫如故，喜欢穿土布大褂，坐三等车，睡大车垫，还特别喜欢在住所周围的空地上方便，极其健谈，话匣子一开就关不住，所讲的话装邪杂出，格外喜欢在旗下三寸左右徘徊，越是有女士在场，就越是卵蛋精虫的说个不停。维文最喜欢的东西，一个是嘲笑蜡笠头的蜡笠精，一个一开手便是放屁放屁，真正岂有此理的鬼话和点。西太后死的时候，吴志辉写文章去骂，要李莲英伸手门西太后干软的乳头，全不顾人家看了会不会呕吐。不过一生嘻嘻哈哈，老不正经，拿肉麻下流当有趣的吴志辉也有不爽的时候。第一次是甲午战争之后，知识分子闹变法，康有为叫得最凶，公车上书之后，同为举人的吴志辉慕名去见康有为，说起中国之病，公推八股、鸦片和小脚为三害，由是约定大家不再参加科举考试。三年后，吴志辉老实地遵守了约定，没有下场，可是康有为和他弟子梁启超却照考不误，康有为还中了进士。吴志辉一怒之下，一度愤而反动，故意跟进步潮流唱反调，为难追求新思潮的学生，好不容易才回过味儿来，死活也不肯在北方跟康梁们一起干了，跑到家乡另起炉灶。后来吴志辉从康党变成革命党，估计跟这次上当受骗很有关系。吴志辉的另一次不爽的经历跟苏报案有关，易患易伤的陈范接手苏报，半出于对朝廷的不满，半出于销路的考虑，将报纸交到了爱国学社里，吴志辉也算是其中的一个。这些人在报上大骂皇帝，骂得北京的西太后坐不住椅子，动用国家力量来惩办乱党。具体的经手人却是很开明的于明镇，于明镇兵马未动，却先托关系找到了吴志辉，在出示了朝廷要将苏报同仁拿办正法的谕旨之后，却连说笑话笑话，并说他们以后可以多联系，告知了联系的方式，最后暗示吴志辉可以出国避一避，去欧洲、美国均可。对于于明镇的卖好，吴志辉和苏报的同仁蔡元培、张世钊、张太炎和邹荣等人开始是当笑话听的，由于有租界的庇护，他们根本没把北京那个老太婆的雷霆之怒当成一回事。在此之前，租界当局已经找过他们若干次，并保证说只要他们不私藏军火，仅仅是批评清政府没有关系。但是他们没有估计到的是，即使是西方国家，国家的利益和言论自由的理念比起来，后者依然脆弱得很。当西太后很是认真的时候，已经跟清政府达成了协议， 而且有40000000白银的赔款厚利要拿的西方国家，多少都是要给点面子的。尽管这个西太后刚刚很不人道的把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杖毙掉了。于是苏报案发了，章太炎和邹容进了租界的监狱。虽然在清政府看来是重罪轻判，但毕竟有人受了惩罚。在苏报同人大多避开的时候，吴志辉走得最远，真的去了英国，全不在意英伦居大不易的花费。案发后有消息传出，说是章太炎和邹容的入狱是吴志辉告的密，当然这是冤枉的。尽管吴志辉走得远了点，如果仅仅为了避难似乎没有必要，但张邹二人的落网的确跟吴志辉没有任何关系。因为当时办案的人，无论是中国方面的官员还是租界的巡捕房，都没有任何的热情。事还没办，空气早就放了出去，扎呼的地球人都知道了。张与邹的被捕完全是这俩人的自投罗网找上门去的，大概就是想弄出点事来好扩大影响。这里面抓人的和被抓的没有丁点的秘密可言，当然也就没有密可以告。至于为什么于明镇偏要找上吴志辉，很可能是因为这些人里只有吴志辉是江苏人还是绅士，而于恰在江苏做官，身家事业都在江苏。吴志辉这两次际遇的确有点冤，以至于事情过了很久，党国的智老依然愤愤不平。不过这个冤也反映出吴志辉其实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潇洒和狂放，对于自己没有拿到进士的头衔，多少还是有点惋惜。对于清政府，或者说对一切大权在握的人，也有相当清醒的认识。一个苏报案，章太炎自投罗网，而吴志辉却远走欧罗巴。回来以后，虽然身属革命党，信仰无政府主义，但暴动暗杀的事情却一点也不沾边，既比不上幕后策划的蔡元培、陈独秀，更比不上亲自动手的吴越和汪精卫。再以后，我们发现，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吴志辉，对于最有权势的那么几个人，却连小骂都没有，无灾无害地做着国民党的中常委。1949年以后，蒋介石周围像吴志辉这样专门舞文弄墨的人，戴季陶自杀了，陈布雷也自杀了，可吴志辉却活得好好的，吃得下睡得香，躲到台湾，活到自然死亡。狗血淋头的文人们，古来文人之恶莫过于文字狱，大约文人所依仗的不过一支秃笔，不弄点什么在纸上甚至刻成书就难受，当然这一不难受就容易出事。在皇帝的统治下，政治上的忌讳是免不了，写下白纸黑字的议论如果政治上不正确，又恰好碰上个过敏的主子，再加上若干条鼻子特别好使的狗，那么有可能倒霉。有明一朝在开始的时候，朱元璋识字无多，文字狱往往都是阿 Q 式的，自家秃头忌讳人家说光，偏有那么些小文人对拍马屁特别有兴趣，自投罗网，结果一个接一个的莫名其妙就丢了性命。到后来随着皇帝的文化水平的提高，文字狱的水准也水涨船高，稍微像点样了。比如李治放言无忌捧秦始皇，赞美私奔的卓文君，说伺候了四朝皇帝的冯道的好话， 连对孔子都敢说三道四，宣称不一定以其是非为是非，结果被捉进宫里断送了老头皮。历朝历代论起来，还是清朝文字狱最红火。康雍乾盛世百多年，就闹了百多年的文字狱。不仅传统的政治不正确的话题依然，而且又新添了许多敏感领域。不仅狄仪这种字眼犯忌讳，连明清的时候朱红都碰不得。如果你不小心说出了一个以前看起来是常见的词组濯清，皇帝肯定会龙颜大怒，说你把濯字加于国号之上是何心肠。甚至如果你在诗文里多用了几个日月，也可能被人告发，说是别有用心，念念不忘明朝。不过要我说，文人最倒霉的还不是在文字上遭灾，如果真是在文字上触犯了忌讳，尽管断送了老头皮或者不老的头皮，在后人那里还多少能赢得几分赞誉，被夸有勇气，甚至有见识。可是那些被以另外一种名义修理的文人，不仅当时很惨，过后也得不到后人的好评，在今天看来属于晦气到家了。清朝的吴兆谦就是这样一个倒霉蛋。吴兆谦是明末清初之际江南有名的才子，这样的才子在明社为巫之际，尽管没有顾炎武、傅山、张煌言、夏完淳那样的恢复之志，但多少不免有些国家之慨。虽然很快就出来应试做了顺民，但对于清朝皇帝来说，这种人还是有欠修理的地方。至少为了惩罚江南地区士大夫的不安分，也要弄点名堂杀一杀这些人的傲气。于是科场案出来了，凡是被举报的考官考生统统丢了吃饭的家伙，而取仲的举子则被押到北京，俩兵丁拿着大刀看一个，让他们在皇帝面前当场考试。江南才子吴兆谦就是被押解到京，在杀气腾腾的考场上考试的一个倒霉鬼。一种说法是，从来都娇生惯养的吴兆谦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，不免浑身颤抖，握不成笔，结果交了白卷。还有一种说法是，吴兆谦被押进考场之后傲气陡起，说我吴兆谦考个举人还用受这种气，一字不写，交了白卷。不管哪种说法是对的，反正吴兆谦交了白卷没有错，而且因此被流放到了极边之地，到宁古塔（今黑龙江宁安）给披甲人为奴了，再重一点就是绞刑了。尽管吴的文明早已上达天听，皇帝应该知道此人的白卷不代表他只能靠走后门才能考上，但处分依然是这么重。吴兆谦在宁古塔的冰天雪地里背着考试作弊的罪名一待就是23年，最后还是一班老朋友看不下去，托关系托到当时的权相明珠的儿子纳兰性德头上，纳兰惺惺相惜，伸以援手，这才让吴兆谦在暮年回到了家乡。以吃为价值取向的民族，也许可以这么说，一个吃字和一个家字体现了中国人基本的价值取向，什么都可以丢，就是这两个东西丢不得。实在被逼到墙角了，高尚一点的人可以为了家而牺牲吃，而品性差一点的则往往为了吃而牺牲家。吃作为价值取向，主要表现在多数人活着是为了吃，而不是看起来更为合理的吃是为了活着。食不果腹的时候当然谈不上价值观， 但是只要国人有了余钱剩米，吃顿好的或者顿顿吃好的，就成了人们每日的不懈追求。用老北京的话来说，就是笨。到底是笨窝头加咸菜呢，还是笨烧饼加肉？战国时孟尝君门下客冯轩感慨怀才不遇，弹夹儿歌提抗议，首先要求的就是食有余。国人有福，吃顿饺子都要攒肉票的时代总算过去了。虽然农民还很苦，但解决了温饱并进入小康的人家毕竟很多了。有多少呢？保守估计1亿上下总是有的。从冰箱、彩电、空调、电脑的消费上就可见一斑。如果搁在20世纪的70年代，这些东西就是拿到了中国也是没有人买的。按道理，衣食足就该知礼仪了，对书的需求应该大一点了。可是情况很不妙，在我们这个礼仪之邦，造纸和印刷术的发明地，有过欧洲人还满足于少数教士传阅可怜的几本羊皮纸书的时候，我们的书坊已经把书铺到了穷乡僻壤的光辉历史。可是现在我们出版的图书居然60%以上是教材，如果再加上无孔不入的教辅辅助教材，那么一般性阅读图书的比例小得可怜。在发达国家，这个比例是倒过来的。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我们现在的国民所看的书绝大多数属于强迫性阅读，因为上学要考试，或者学校硬性规定必须买，比如大量的教辅，不得不购买或者阅读。全国90%以上的出版社都是靠出教材养活的，无论中央还是地方，凡是具有传统教材资源的出版社，比如教育社，一律财大气粗，日子过得滋润。像美国那样鼓励学生用二手教材的建议，对出版界来说等于是灾难。毋庸讳言，我们这个据说是唯一延续下来的文明古国，现在的国民却不喜欢读书了。原因是什么呢？有人说现在没有好书，也有人说现在书价太高。前一条理由有点道理，其中的缘由很复杂。最大的因素是出版管理部门卡得太死。尽管如此，市面上有价值的书还是一年年的多了起来，断不至于到了让人无书可看的地步。至于后一种解释，其实并不成立。出版虽然也可以说是垄断行业，但由于这个行业的特殊性，并不可能真的维持高额的垄断价格。因为消费周期过长，而且书籍毕竟不能像电信、石油甚至药品一样强制人们消费。书的价格比起计划经济时代是高了许多，但出版者其实并没有暴利可言。无论是书商还是出版社，真正做大的其实没有。在市面上，50-60元一本的书已经属于高价了。面对这样的价格，大多数读书人见了都会掂量掂量，如果不是特别需要或者特别的喜爱，估计多半是要掩面而去的。但是同样是这些人，请朋友吃顿饭，或者是几个人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就是相聚一下吃饭或者 K 歌的钱，一般都要超过此数。